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4集，内场 A 区五排八号。高阳是有秦冉号码的，只是之前一直没有给秦冉打电话。他是先找乔生跟林思然那几个人了解了状况，眼下听到林奇的话点了点头，也没说什么，直接拿出手机给秦冉打了一个电话。接到电话的秦冉已经回到了校医室，程木正拎着两个饭盒跟一个塑料袋进来。高老师，秦冉直接将耳机戴上，也没出去，一边慢悠悠地练字一边开口。 中午跟人发生争执了？ 秦冉嗯了一声，继续练字，左手本来一笔一画的字今天好像有了一点笔锋，看得一边的陆照影啧啧称奇。高阳顿了一下，声音显得有些无奈。 你把位子也调回去了？这样吧，你先来我这里一趟，这件事我们先弄清楚了再说。林先生跟你妈都过来了。 知道了。秦冉慢吞吞地开口，将笔扔到一边，情绪显然不太高，没有立马走，而是坐在原位，似乎在端详自己刚刚练的字，不言不语的，眉眼垂着，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离老子远点的气场。程木顿了一下，把塑料袋送进去给程俊，又绕到陆兆颖那边，也不敢去秦冉那桌子上摆饭，用口型问陆兆颖发生什么事了。陆兆颖朝他摇了摇自己的手机，好半晌后，秦冉才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含糊着开口： 有点事，我先去我班主任那里一趟。 程木才觉得冷凝的空气忽然被戳破了，他这才把菜往上摆。 可是秦小姐，快要吃饭了。 可能会有点晚，你们不用等我。 秦冉朝他们摆摆手，头也没回的直接走出了校医室。等秦冉走后，陆兆颖才把手机给程木还有程俊看。程俊已经把秦冉损坏了一部分的书放在自己面前，手里拿着刀片跟胶水，那张脸狼艳独绝，却眸色沉沉的。 要不要去找徐校长？ 陆兆颖这会儿有点想去教学楼把那书全都踩烂，忍不住暴躁道： 那门票是我给秦小冉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 不用。 陆兆颖有点失望，他想搞点大事。想了想，他眼前一亮： 我去让我爸给孟家找点事做做， 不然这口气没法出。 去吧。 程俊再次拿起了刀片，压着嗓子，似乎有点没有睡醒的鼻音。陆兆颖低头发现一本被放到旁边的书裂纹几乎看不到了。 你什么时候学过？ 陆兆颖抬了抬头，难怪让程木回来的时候带了胶水跟专业刀片回来。程俊抵着唇轻咳了两声，说： 大一。 陆兆颖有些无语地看着程俊，但凡程俊只要在一件事上多用点心，别做什么都半途而废，在程家哪里还有其他人说话的余地，也不会被人说他无所事事了。等他出去了，程俊才不紧不慢地放下刀片，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手机，很厚，是一个黑色手机，如果秦冉在，一定会发现这手机跟他那款手机几乎一模一样。程俊低着头，眉眼十分平静地打开编辑器，发了一条信息出去。半晌后又回了好几条，回完之后他才把手机放回抽屉，重新锁好。眼眸微微抬起，没有往日的风姿俊爽，那双被长卷的睫毛盖住的眼眸微微亮着星火， 睥睨又孤寒。秦然很快就来到了高阳这儿，一进来宁秦就急忙看向他。 冉冉。 林奇则是看向秦冉，目光淡漠。之前他对秦冉不说比秦宇好，却也很欣赏秦冉的性格。只是今天孟欣然说的话让林奇十分愤怒。他一向对前妻那边的亲戚很好，来学校的时候他也去看过教学楼底下的场面，一眼就看到了乱七八糟的书，还有被扔下来的书桌。这要多大的仇怨才能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也因此在找宁晴的时候，林奇的表现十分冷淡，眼下看到秦冉也没有什么表情。秦冉却半点也不慌张，他不紧不慢地往这里边走，停在高阳面前，不像是施害者，也不像是受冤者，还十分有礼貌地开口道：高老师。顿了顿，他又看向林奇。林叔叔。他来云城这么久，林奇对自己没有说多好，但也绝对没有亏欠自己的地方，甚至不少事情曾经想出力的。虽然说没有使上劲儿他自己就解决了，但这份人情他一直记着。然而今天林奇只是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回应，表情冷淡。宁晴也知道林奇之前对秦冉很好，虽然后来秦冉没有答应进风室，但能够看得出来林奇是欣赏秦冉的。眼下林奇却是这么冷淡的表现，宁晴心下一凉。 冉冉，你为什么要拿孟小姐的门票？这一切是不是有误会？有什么现在说还来得及。 秦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孟欣然看着他双手插兜丝毫不慌的模样，笑了笑，眸底却是寒意。 我邀请你去看表演赛，你装得不屑一顾，你自己也没想到九班会有人敢翻你的桌子吧。 三个人都有些咄咄逼人的意思。高阳看了两分钟，突然出声： 孟同学，请问你那是什么门票？为什么秦冉不可能有？ 有什么需要弄清楚的？连乔生都拿不到的票，你觉得他会有？ 孟欣然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秦冉： 那票外面根本就没有的卖，是云光集团的内部票。 为什么不是有人陷害他？ 孟欣然目光冰冷： 你们要死不承认，我们就警局见。 冉冉，你把票还给孟小姐，给她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完了。 宁晴心下慌了，她压低声音。林奇一直没有说话。秦冉把孟欣然的桌子从五楼扔下来，道个歉是应该的。听到这儿，高阳也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转向十分冷淡的林奇。 林先生，你应该还不知道事情的具体经过吧？ 林奇进营商场，一身气势极强，眸底是看得出的精明干练。 不用你说我知道，我侄女参加过一年战队训练，现在才回来读高三。她成绩很好，因为今天这件事儿，她的学习进度又要浪费一下午。 高阳却半点不虚，听完他笑了笑，语气不卑不亢： 据我所知，您的侄女在事情完全没有搞清楚之前，把秦冉同学的桌子踹倒。九班的人都知道，秦冉同学有一堆十分喜爱的书，还有几本是市面上暂时买不到的绝版书，坏了不少本。啊，当然，秦冉同学把孟同学的书丢下去确实不对，但最先做的不对的、没礼貌的、最先道歉的，是不是孟小姐？ 林奇一愣，这件事孟欣然确实没有跟他说。他一直以为是孟欣然说了秦冉偷他门票，秦冉恼羞成怒，直接扔了孟欣然的书桌。高阳也没有任何讽刺的语气，但每一句都隐含刀子。林奇气得发懵的脑子轰的一下炸开。 实际上这些事他只要问一下，稍微问一下就能发现。可惜他问都没问，一心替孟欣然委屈。林奇面色僵着，现在竟然有些不敢去看秦冉的眼睛。一直催促秦冉赶紧去道歉的宁晴也狠狠愣住。孟欣然淡定地开口，这种情况下他举止依旧优雅。 现在不用说这些没用的，而是秦冉他偷了我的票。 高阳点点头， 乔生已经去考监控了，马上来。 不到20分钟，乔生就敲了门。 老班。 他进来，目不斜视地把一张 U 盘递给高阳。看到乔生手上的 U 盘，宁晴的手下意识地一紧。 冉冉，你到底有没有拿？ 他看着孟欣然双手环胸，十分冷漠的样子，有些急了。 孟欣然是林景轩大舅的女儿，听说还是云光财团的人，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要想想你妹妹，她现在还在林婉那里。 秦冉没有看他，只是双手环胸地看着高阳把 U 盘放进去。乔生拿的只是一段视频，横穿一中班级内是没有监控的，只有走廊上有，所以乔生拿的只是走廊上的视频。高阳开了32倍速的快进，从中午放学到孟欣然进班级的那半个多小时，视频上很清晰地显示了秦冉最后一个离开教室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才有两个男生先回教室，这两个男生进教室不到半分钟，又有两个女生结伴而来。总之，看完视频，证明其他人都没有问题，反而是秦冉的嫌疑更深了。孟欣然冷笑一声，看向秦冉。 秦冉，证据都在这里了，你最后一个走，还有谁可能会偷了我的票去陷害你还狡辩？ 秦冉点了点头，漫不经心地看向孟欣然。只能你有票，不能别人有票。他不仅有票，他还有一叠票。宁晴大声开口，然后看向孟欣然，卑微又小心道， 冉冉，你够了。孟小姐，对不起，冉冉他没有。 你不会以为这票只要有钱都能买到吧？云光集团的内部票，你做梦呢？ 林奇这个时候终于开口了，因为之前对秦冉的一些误解，他此时对秦冉有些愧疚。 这件事儿不管怎么说，只要票还在就好。 林奇这时候才看向秦冉， 或许是误会了你。你把票给欣然，叔叔给你做主了，这件事儿就当什么也没发生。 孟欣然显然不同意这个做法，但是林奇开口了，他也只能站在一边冷笑着看向秦冉。秦冉往旁边的桌子上靠了靠，听不出情绪的声音响了起来。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不让我道歉，不去报警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怜悯了？ 我 林奇没有想到秦冉会是这个反应，孟欣然也被秦冉这个小天才的反应给逗笑了，是那种嘲讽的笑。宁晴知道秦冉一向好强，可到了这个地步他还这样说话，恨不得当场捂住他的嘴。 秦冉，你先把我的4张票给我，是4张连号。 孟欣然不想跟秦冉周旋，不耐烦地开口。秦冉却是一愣，眯了眯眼。所以孟小姐，你其实是记得云光财团的内部票的座位号的。 秦冉，你垂死挣扎的样子真的恶心。 孟欣然的嘴角是冰冷的笑意。 那场 B 区九排12、13、14、15连号一张都不能少。 确认吗？ 当然。 好。 秦冉点点头，从兜里摸出了陆兆颖给他的门票。 这是我的票，你们看看。 他几乎是气笑了，原本以为孟欣然不记得自己的门票号才会觉得他的票是偷的，谁知道这女人孤傲到这种地步。高阳接过， 林奇在他身边看了一眼，表情一致。孟欣然看着两人的神色，皱了皱眉，他直接抽出高阳手中的门票，被人踩过，有些凹凸不平，但上面的座位号很是清晰，内场 A 区5排8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